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21.5 摄氏度，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呢，今天白天本市将会有一次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太均匀，朋友们外出呢应该携带雨具，司机朋友更要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有轻雾，阴有小雨，山区局地有弱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下班下雪时的天气情况呢，将以多云为主，会有2级左右的偏北风，气温会在24摄氏度到23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呢是5，不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有降水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今天白天的气温呢在25摄氏度到19摄氏度之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会比较舒适。另外呢，今天本市因为阴有雨转多云，紫外线的气象指数呢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早高峰仍未完全散去，目前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在西四环路，目前呢这是内环的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丰管桥持续到南沙窝桥。在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这是从六里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在西二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蔡虎营桥一直持续到月坛北桥。在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北向南方向的拥堵路段是从太阳宫桥持续到燕莎桥。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的拥堵路段是从南三环的刘家窑桥开始呢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在外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十八里店桥一直持续到朝阳公园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按这个日子算呀，现在应该还没有进入到雨季哈。但是这两天呢，天气都很阴沉，时不常的下点小雨、中雨什么的。特别是郊区，这个阵雨的可能情况下还比较大。 对，这个北京其实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的说雨季、旱季，咱们不像泰国那些地方是吧？咱们还是一个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天的时候七八月份可能降水比较集中，但是五六月份呢，下点这种雨，包括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呢，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刚才天气预报里头也说了，这种情况呢，您别看出门的时候没有雨，您就掉以轻心啊，该带雨具还是拿着点雨具。 今天为什么说到雨的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啊，虽然说咱们这个不能算是雨季哈，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积水，那么积水呢就会造成蚊子的滋生，因为蚊子的生长呢是离不开水的。那现在呢北京呢也是开始进行全市性的统一的灭蚊行动，那么各家各户我们应该做到的呢，就是应该尽量的把家里面有积水的地方清除干净。如果呢您是住平房啊，或者家里面有小院有郊区什么的，难免呢在户外放一些盆啊碗啊罐什么的啊，您把它倒过来扣过来就可以少存水，少存水呢就防止蚊子的寄生。如果是家里面的话呢，经常我们有一些这个水养的植物，或者是花盆底下垫一个盘儿，那里面呢也会有一些积水。那么这样的水呢也要及时的清理，都是为了防蚊做到的。 哎，但是你说那像咱老北京以前四合院院子里头都有几个大鱼缸，那岂不是？哦，不对，其实咱们的这个生物的这个方法，鱼缸里头老北京都真的养着鱼。你蚊虫的那个幼虫啊，就那些结节那些东西啊，被这些金鱼什么的就当食物都给吃了，实际上也能起到一定的控制程度。但现在您要说光弄一个缸一个盆儿接那鱼水，那就真的只有蚊虫滋生，全是它的幼虫，没有治它的天敌了。 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在这样的日子口呢，减少这个蚊子的滋生地，那也是防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大家呢赶紧处理一下啊。 对， 每每到了夏季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关注一些关于防蚊呐、防苍蝇的方式方法啊。有些方法呢还非常的奇葩，但是效果却特别的好。有时间的时候呢，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互帮互助，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有位听众啊，这个提的问题还挺应景的，说那天晒被子，结果呢忘拿进来了，不小心的被雨啊淋了。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这个被子用整个给它拆了重洗吗？ 最好是， 最好是，是吧？ 最好是， 而且也是看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果是那种有的时候会下太阳雨。其实那种雨吧，感觉挺干净的，淋得不是很严重的话呢，把它晒透了倒也过得去。但如果说是什么这个雾霾天啊、大阴天啊，看上去脏乎乎的，我觉得甭管淋成什么样啊，还是拆了重洗吧，要不然您盖在身上您自个儿也膈应。 你以为太阳雨干净，其实太阳雨也不干净。老话说被太阳雨淋完了都长癞，你知道吗？ 哎，到你嘴里就没好话啊。那建议您啊，我们哥俩建议您啊，最好是拆了重洗。但如果说您特别嫌麻烦的话，大家也帮着出出主意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选的方式方法啊。 现在你说真的外头买的现成的被子，不像咱以前自己家里头老人缝的那被子，你现在真拆了让你再给行上，你都不会了已经。 对，要是说外面买那种被子，有的是可以机洗的， 对， 但是有一些那种大棉花被，还得整个全拆了，重新弹再续， 就 这是挺麻烦的哈。所以现在晒被子得提前看好天气预报啊。好，说到太阳啊，这位听众呢想选购太阳镜，说现在这个镜片的颜色特别多，说哪个颜色对眼睛好啊？ 哪个颜色对眼睛好？ 啊，现在也是，你去市面上看那个太阳眼镜，什么颜色都有。 一般就是 红的绿的呢， 红的绿的还有， 浅绿色的。 浅绿色的， 对， 戴上不得跟绿豆蝇似的。 镜片的颜色，其实一般情况下，对于视力而言，对于眼睛来讲呢，最佳的推荐的颜色呢，还是那种茶色系， 嗯， 或者是常见的灰色系， 对 对, 对， 还有浅绿色系，就偏浅颜色的。一般情况下呢，视觉效果呀和防护的效果都是比较不错的。 老人我看一般用那种茶色的眼镜比较多，应该是说就是对预防老年那些什么包括黄斑病变啊什么的都是有帮助的，能让眼睛不容易疲劳。 当然也跟您本身眼睛的情况有关系啊，有些眼睛不是特别好，比如说有点花啊或者有点近视的朋友，不太建议用那种深色的，因为你本来眼睛就看不清， 对对对， 你那种大墨镜特别深，你就更看不清了啊。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提出的其他问题啊。 这位朋友啊，这周末说想去龙庆峡风景区，说您别看这咱北京这么有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啊，也都这么多年了，他说我们还真没去过，帮友们谁去过，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推荐，还有去了要不要坐这个游船呢，谢谢大家。 你要想坐船，那谁也拦不住我， 可以坐啊， 是吧？ 对对对， 有什么好玩的啊，大家推荐一下，提醒您提前先看天气预报啊， 对对对， 天好您再去啊。 去龙庆峡反正也是，因为在延庆这边嘛，路途上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晕车的朋友您提早做好一些这个准备。然后呢，这个季节城里面也还不是太热啊，那么作为那儿来讲，咱们是这个夏都啊，避暑圣地，有时候山里气温还是稍微低一些，您备一两件长袖衣服，这是 我能想到的。 进了什么洞之后是吧， 龙庆峡也有洞是吗，我都不知道， 山里面嘛，它难免有个什么哈，反正挺凉的啊，您提前带好衣服，有什么好玩的那就请去过的和延庆的朋友帮我们给说说啊。这位听众呢也挺着急，想去个地儿，他说咱们北京啊哪有看一些老北京物件的地方，比如说什么老式的爆米花机什么的，说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说周末得去，给孩子布置的作业可能是要写老北京， 老师布置的你就找老师问他，他出的主意。北京市的确有一些咱们老北京的这种民俗博物馆，对，您到这个首都博物馆去啊，它专门呢在我忘了是二层还是三层了，有这么一个很大的专门的主题展示啊，就是老北京人的生活，这个能给您弄到可老可老了，就是金朝的时候，不是金代的时候啊，这个少数民族当时这个在北京金中都嘛，那会儿房子是什么样的，元大都的时候什么样的，明朝的时候什么样，清朝什么样，民国什么样，全都有展示 啊，不用那么远，老北京就行了啊。 您就是想要这个差不多我们小时候那会儿有街上拿风箱咕哒哒咕哒哒拉爆米花的，就要这就行， 对 是吧， 反正现在大街小巷是很难看到的、 那不允许，那是、 对，但是博物馆应该是有的啊，首博嘛，首都博物馆讲的就是首都嘛，那么北京的历史啊一些发现应该都有。另外除了首都博物馆之外还有哪些博物馆或者什么地儿能够看到就是老北京的这些文化，包括一些什么旧家具啊旧的市井的东西啊，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下啊。首博最近有一个通州展，你知道吗？ 哦， 专门讲 专门展通 州 的 发现历史什么的，还有很多市井文化。 哦， 那么住在通州的朋友们可以考虑去关注一下啊。 住在通州的朋友跑到城里来看完这个再回通州， 挺好的吗？坐地铁直达呀， 对对对对对， 一下就到了，应该持续到七月份呢。 这不错，对对对对， 据说还不错啊，据说还不错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就奔厨房了。和好的面团能够在冰箱里保鲜几天，说再拿出来吃是不是就硬了， 和好的面哈、能保存几天， 估计可能是什么做面呀、做饺子剩下的那么一块面啊， 对 那就拿保鲜膜包起来包好了呗，估计也不能放太长时间吧， 对，水分什么的可能还是会日久天长的会流失， 对，这个得问问大家了，因为咱俩这方面可能经验都不足啊， 我就不怎么吃这些东西。 但我知道就是和好的面团如果你放时间长了它那个颜色会变深， 哦，氧化、 这个我之前会知道一些啊， 对对对， 问问大家啊，这个和好的面团保鲜怎么保鲜，放冰箱里能搁几天，那再拿出来吃需要处理一下啊， 到时候赶紧做了，做熟了以后您再留着。 这位听众说他是昨天刚刚买回来的冰箱， 哦， 恭喜您啊，买新冰箱了啊，挺好，但是他听说呀、说这冰箱刚买回来不能马上使用，说那得怎么处理啊，搁多少天才能使啊， 搁多少天个把式，搁2到6个小时就可以了， 啊，冰箱呢主要是里面在搬运的过程当中难免有时候有一些倾斜，它里面有这个制冷剂啊，咱们一般用的是这种氟氯碳啊，这个东西呢它倾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挂壁啊留在外头啊，甚至有可能进到这个管路的外头，您给它保持在这个正向的方式停那么2到6个小时，让它自然的都落回到咱们制冷剂该待的那个小罐里头去，就算成了。 嗯， 再开就没事了。 另外呢，就是在开启冰箱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一些，因为夏季和冬季那个温控那个档调的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夏天咱们一般来说习惯上是给它调的稍微的高一点，咱们小时候的冰箱是机械旋钮，就是什么从最弱档到最强档。 嗯， 现在的新冰箱基本上都是在面板上直接温度控制， 直接摁就可以了、 您就固定选成零下18度，这个冷冻室比较合适的温度，冷藏室呢一般在3度到6度之间，4度是比较推荐的一个温度。高级一些的冰箱现在还会有一个0度保鲜啊，就0度不结冰，这个也可以存放一些活鱼啊什么的，不是活鱼，就是刚刚宰杀那个鲜鱼啊什么的放在里面。这种情况下都是它机器在后台自动，夏天天热了我把功率加大，反正保证您始终处在这个恒温。 嗯，天儿反正也热了啊，大家也瞧一下自个儿家的冰箱啊，该调一下给它调一下啊。 嗯， 另外您放冰箱的时候呢，一定四周留点空单，别给那个、紧紧实实的肯定可卯的塞进去， 对对对， 一定要留出那个空隙来啊， 冰箱需要散热。 是，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啊。这位听众家里净化器又出了点毛病， 他说我这空气净化器啊出风口老有异味，可是我还没有用到该换滤网的时间呀，怎么办呀？这个东西别教条啊，虽然说时间上没有到，我们自己平时其实用车呀什么的，其他的东西也是，那么已经有异味了，那不管什么原因，说明之前使用的时候里面是进去了这些有可能引发霉变的啊，或者比较潮湿的，或者是有时候这个空气净化器里面什么抽烟呐、油烟呀、这些东西积存在里面了，现在出就有异味了，那就说明这个滤网现在已经该换了。下次呢您就注意，包括咱们现在很多时候家里就觉得哦有净化器了没事，把净化器打大点，这个厨房做饭的时候门窗也不关严了，您知道那个油烟呢散发出来以后进到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网里面，那个可是相当密集的，那个油粘在里面粘上，这辈子您就甭想倒出来了，只有换这一条路了。 这辈子 真是 说的真悬啊。反正就是他推荐换那个网芯的时间吧，都是一个推荐时间， 对 各家各户的情况不一样、包括那个咱们净水器的那个滤芯， 对 其实各家各户的情况也不一样，您像您一口人用和您 十口 人 用 啊，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还有的时候是这种，就是有的那个空气净化器啊它是带那个、就是加湿功能的， 对 加湿功能本身它也有一个滤芯儿，有的时候是那个有味儿、因为它过水， 对对对， 过水就容易出那个味儿， 是 说您再看看是不是那个该换了。您查一下啊。好，这是净化器有味儿啊，下面这也有味儿。这个这位听众说，为什么我煮的鸡蛋闻起来有股淡淡的腥味儿，说我这蛋买的时间不长啊，他保证这个是新比较新鲜的没有过期，但是煮完之后会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我是觉得您可能是不是对于这种味道比较敏感， 哎， 但它煮完之后就应该有一种那种味儿，有的人形容它是臭味儿。 所以我看到您的这个话，我就特别想冲过去跟您握握手 啊。 我觉得就，但是我不知道是您以前吃觉得没有，就这次有还是怎么着？我是这辈子我都觉得煮鸡蛋就是有腥味儿，所以我不吃煮鸡蛋 啊。有人就说它那种臭味儿嘛， 对我就可、可不喜欢那个味道了。 就排除啊，鸡蛋坏了，肯定您排除这鸡蛋坏了或者过期。 对， 那么其实它本身就是。应该就是有那么股子味儿、 因为如果说坏了的话呀，这个煮完了以后您看那个蛋黄，它虽然凝结但它也是泄的，不是常规的那种蛋白是蛋白蛋清是蛋清，不是蛋白是蛋白蛋黄是蛋黄那种感觉。它而且现在一般来讲咱们市面上这个鸡蛋什么的都挺新鲜的，就是超市里头卖的基本上都是3天之内的，这种就是从鸡下出来啊，我说送到您家里头，您就算搁家里冰箱里头搁个一个星期也不至于说就真的变质了，这不太可能。 而且鸡蛋动物本身它不是应该也有自身的那个味道吗？它那壳又没开开，它肯定散不出味来，我觉得这都挺正常的、 对对对， 挺正常的啊。可能您对于味道比较敏感啊，当然前提得确定啊它不是因为坏了，坏了肯定是臭了啊。好，下面我们再来回答一位听众的关于这个平板的问题啊。 板车 啊，不是电脑，什么板车，哪有板车呀？ 平板电脑是吧？这位朋友说，我想买一个平板啊，想质量好一点的，我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他现在用的呢是某品牌的，买了一年多，结果呢总是死机，修了无数次。说当初我就是图便宜，现在挺后悔的。 啊， 的确是。 首先给您点赞啊， 对， 精神可嘉啊，你都跟他较了一年的劲了，你还没被他打倒是吧？ 您说的这个牌子呢，当然是的确就是市面上我们也有一些专门走这种就是，怎么说就是便宜路线的，把什么的这个产品呢，都把这个价钱压到最低最低。它的积极因素呢，在于使得就真实的给这些高科技的这些电子产品啊，带来了一个竞争，让这些国际大品牌也不敢小视我们啊！我就为了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去抢，我也得跟着降价。要没有这样的产品在，可能我们现在使用很多产品，不仅是平板电脑啊，因为他们产品线铺的也很广，从什么扫地机器人啊、什么手环啊，各种都有卖的，这个起了一个很好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之所以价钱能压到这么低，的确呢，可能在配置上啊、选料上啊，有可能有时候呢不是很讲究。所以您出的这个情况，很多使用这个品牌的人其实都遇到过。 好多人特想知道是什么品牌啊，我们不能说。 不能说，对，这个我们也说了，它的确是有它的积极意义、存在意义，但是呢花那个钱，那就是意味着我们可能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质量上啊、感受上啊，肯定您说您花2000块钱买一平板，跟人家8000块钱的一个平板，它要完全一样的感受，那8000那家早死了。 啊，而且既然已经折腾您一年了啊， 对， 如果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啊， 对， 不行就把它废了吧。 这样您看您使得惯什么操作系统，如果说您就还是觉得安卓系统，安卓的这个平板比较好的话，那么现在呢包括像咱们国产的这些比较大的品牌，咱们还是说几家是不是就可以， 嗯， 说够几家，比如说啊咱们这方面像华为啊，包括联想啊，然后呢包括像这个国外品牌像三星啊等等，这些它都还是有一些这种比较高端的这个产品，性能啊各方面都比较好的。如果您能用得惯这个 iOS， 就是苹果的那一套操作系统呢，他家的这个 Pad 呢可能呢的确呢就是跟自身的系统整合上来讲，虽然他们的配置不是最高的，但是跟自己的这个系统的匹配度是最好的，使用起来呢大家一般来讲呢体验上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因为这个视网膜屏它对我们的眼睛这个保护作用，这几家高端产品呢都已经使用了，使用起来我们的这个个人的感受会比较愉悦。 嗯，反正您不用挑那个最贵的，就挑一个适合您的性价比最高的就可以了。 即便是大品牌，它也有一些，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一般用不了那么大的什么容量那些东西，您可以选择一个他家里面相对低配的产品，价钱也不是太高，可能基本上现在是在4000-5000元这个价位。 好，我们这里七七八八的问题还挺多的啊，我们先来说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再继续呢关注大家求助的问题。那么有些问题如果朋友们知道答案的话呢，也麻烦您啊，给我们发个信息告诉我们，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对，我们来看看啊，到夏天了，这先来一个转竹帘子的，九成新，10块钱，13661114552，13661114552。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腰椎手术之后的固定腰围。 哦， 当时买的时候呢是700多块啊，现在打算是80就出手。 嗯， 谁需要谁拿走啊？电话，哟，您怎么没留电话呀？这不是浪费时间了吗？ 等着找 找，补充一个啊。 嗯、行，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全新的日本进口虎牌保温杯啊，商场里面呢是卖300多，现在他150转，全新的，包装完好，可以先看图片，加一下微信。电话呢是13522712015，13522712015。这位朋友啊，这是老人啊，说这个我们家小孙女啊，去年夏天想参加滑冰比赛，买了件演出服，由于某种原因呢没去成，这件衣服就闲置了，也小了，适合110到120这个尺寸的小朋友穿，原价800多，现在呢6折转让，6848呢就是。电话呢是15601124972，15601124972，东西在南五环附近。 好，这件衣服好多好多天前转过一次 ，上周 可能是没有转出去啊，帮您再转一次啊。这位听众呢，家里有一些红酒的酒具啊，都是新的。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8500920139，18500920139。 酒喝完了咱可以再买啊，酒具送出去这不好找， 那我有富裕的呢。 哦，行吧， 你太操心了。 我沾酒的东西往外送我都心疼。转让电镀椅四把，两对，其中一对是真皮的，没有扶手，八成新，总共100块钱。哦，四把电镀椅总共100啊。东西在航天桥，需要您上门自取，电话是13552315304，13552315304。 嗯，这位听众的这件东西今儿都用得上啊，全新的雨披一件，是军绿色的 啊， 还有新的天堂牌的雨伞一把啊。 哦，嗯， 说转让价格是70，这两件吧应该是70啊。 嗯， 电话是13651383493，13651383493。 这位朋友呢，家里有一个面包机，原价是389，就用过一两次，现在150转让。电话是13910050812，13910050812。 这位听众呢，有家用的吸氧机，还有八成新，能够正常使用，打算400出手啊，还可以商量。在海淀的西八里庄，请自取。电话呢是18701519608，18701519608。 嗯，刚才有雨鞋和雨披了，不是雨衣和雨披哈。雨衣和雨伞，刚才是 雨披和雨伞， 雨披和雨伞。那现在我来个雨鞋，咱们凑齐一套啊，全新的劳保雨鞋，半高腰，39的号啊，这是转让价是15，电话是13718550272，13718550272。 嗯，说到雨伞啊，我们有位听众反馈了，说昨天因为雨伞那个把坏了啊，求助帮友们。 嗯， 然后有一位手机尾号是9052的李大姐就给他打电话帮他，说特别善良，特别热心，他自己啊修了很多雨伞，还无偿的送给需要的朋友。说在这儿呢，通过帮帮团，谢谢这位李大姐啊。另外呢，还有听众反馈。感谢尾号是8272的张大爷，说我这凉席啊已经求到了，这大爷呢大热天的给我送到了地铁站，我真的特别感动啊，谢谢帮团，谢谢张大爷。 嗯， 这位呢是转让塔扇的信息，当天呢就成功的出手了， 昨天的事儿， 节目太实用了啊，贴近生活。嗯，因为涨天热，空调电扇都比较抢手啊。 嗯， 还有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事儿啊，昨天有听众不是求助那个脚上长了一个鸡眼吗？ 对， 他说我今年都80多岁了， 嗯， 前几年呢也是长了一个鸡眼，而且越长越大，长到豌豆那么大了，疼得都穿不了鞋。 哎呦， 后来呢他是去这个安贞医院的皮科，用冷冻的方法，一次就做成功了，说一点都不疼。 嘿， 也想提醒朋友们，如果你打算去做这个小手术的话呢， 嗯， 您啊备一双大一点的鞋。 嗯， 说因为你那脚疼，你得穿大点的鞋，当时穿那个鞋穿不了了 啊。 说我当时啊就没有带这个备用鞋，结果呢护士呢倒有主意啊，直接把我那脚绑在原来穿的那只鞋上了，就那么耷拉着回去了 啊。 行，谢谢您啊，您辛苦了。好了，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进入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再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还有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凉拌木耳怎么做？电话都留下来了，我估计您这电话一会儿能给打爆了啊！ 着急， 13241526081，13241526081。首先呢，得把木耳泡软了吧？ 对，而且得洗干净， 洗干净。 对，凉拌的话呢，木耳里头还是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尘土，晾晒的过程当中， 洗不干净，它吃容易牙碜 是 吧？是。哎，这个用焯一下吗？ 其实我是觉得别焯，焯完了以后有那口感有 没有那脆劲儿了哈、但是你可以把它洗干净啊。至于凉拌的话，那您就好吃什么就给它那个佐料弄成一碗汁儿，然后一拌不就完了？ 芥末油弄点醋，反正人们淋点切点葱丝什么的要愿意。 让我们俩一说好像都特容易哈。大家 其实咱俩根本不会做。 跟他分享一下，反正凉拌东西基本上就是酱油醋，来点糖，点点香油什么的， 对 是吧？ 对对。 而且就是还可以跟一些菜拌在一起。我看到过拿木耳和笋丝拌在一起的，也蛮好吃的。 哎， 还有跟黄瓜，就拍黄瓜拌在一起的。 拍黄瓜。 还有洋葱吧，紫洋葱。 对。 对，大家。可以再分享分享自己的独家秘籍啊！ 说饿了吧，把自己 咽了口唾沫。这位听众又问一下啊，这个红薯淀粉，红薯淀粉做凉粉可以蒸吗？我就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拿红薯淀粉自己在家里头啊， 做了凉粉、 这个、做了凉粉、可不可以上屉蒸？他是怕蒸完了以后有的东西可能会塌。 凉粉要蒸的吗？凉粉它不是凉的吗？ 我不知道人家最开始那个工艺给它和出这个粉来蒸熟了的那个过程是不是还是需要得过一下。 我琢磨一下啊，我翻一下他的意思，他可能是这样，我就是说他想用红薯淀粉自己做凉粉。 对。 那么做凉粉这道工序是不是其中有一道要把这个东西蒸一下才能把它做成凉粉。 对。 我这么翻译。 我估计应该是 这个意思啊。那惠泽的朋友，这事儿就得麻烦你们了啊。 一看就是咱俩都是吃现成的。 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啊，您最好补充一个电话啊。先把事儿说了吧。他是帮91岁的老妈妈求这个虎头鞋的鞋样，想问一下帮友们，说哪位知道啊，什么地方有卖这个虎头鞋的鞋样的？老妈妈呢，想给这个重孙子， 哎呦， 做那个小的虎头鞋。 这太姥姥真好，这91岁了，亲自亲手给重孙子做鞋。 老人家我见过，就是手特别巧，而且特别热心，帮这个解放军叔叔做了好多好多的鞋垫送给他们，还帮我们参与我们的那个爱心拍卖，绣那个大福字儿，特别好的一位老人，他们家人都非常的热心啊。那哪位知道这个什么地方有卖虎头鞋的鞋样，或者您自个儿有？能不能跟老人家交流一下啊？人家要给重孙子做这个小虎头鞋，听着就那么温馨， 真是，对对对， 那么暖啊！ 我在同仁和应该见到过，就是那儿挂着那个鞋，但是我不知道您说的鞋样是说得要图纸什么的那些，还是说就是有个照片就行？光是照片，反正网上搜其实也能搜到。 哦，做鞋的鞋样。 对，是不是人家得需要有那图纸，那个什么鞋楦呢？ 照着他脚、 是吧？对对对啊！ 行吧， 咱不会这东西， 一点都不会啊。这位听众想求助一下朋友们啊，就是他呢有一只手不方便，有点残疾。他说除了弹电子琴、吹口琴之外，就像他这样的情况，还可以去学习玩什么样的乐器。就有一只手不太方便，没有说左手还是右手啊？ 对，看您是左手还是右手。 对，就除了弹电子琴啊、吹口琴之类的啊，还有什么乐器可以一只手就能搞定的啊？电话是13401153684，13401153684。来，咱把这位听众的这块面给他处理了啊。 这大家都很有经验，我看啊。这位朋友说，和好的面呀，您别搁冷藏室。您搁的冷冻室，哎，用的时候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另一位朋友说呢，也是一样啊，我呢是把面团啊分成几个小面团，然后呢都搁在冷冻室里头，到吃的时候提前拿出来一个就行了。 这位听众说，和好的面团呢放在冷冻室里，用的时候呢提前拿出来就行了，也是这样的，而且他经常这样做。这位说不会变硬的，但是过几天呢可能就会发了之后呢，您就加点碱，直接蒸馒头就行 了。就算没搁面肥，等于自然的搁在那儿，时间长了也会发。您就只能得想着干别的用了，等于是。 对，这位是和好的面团呢，它是放在冷冻室，然后呢需要的时候呢提前取出来解冻， 说包饺子呀、吃面条啊都没什么问题，挺好的 啊。 这是他的个人经验啊。 行。 另外呢，他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们这儿有一老式的爆米花机器，每周二五下午两三点钟到八点才收摊呢，在农村昌平区南口到北。 南口啊。 那家长您乐意带孩子去那儿， 这个 当郊游了吗？ 因为您知道什么呀，就是如果说咱们去首博，就算看到有这个机器，那也是摆在那儿的。 嗯。 而您到南口这儿来，这是能让孩子亲眼体验一下拉完风箱然后砰的一声响，然后这个爆米花出来的这个感觉、 啊、 这还是不太一样。 对，当然他那儿去只能看见爆米花机啊，就如果还想看一些老北京的其他文化的话呢、这位听众说中国地质博物馆展过老北京人文文化，有旧家具，说您可以奔那儿去看看，但是展过的话、 哦、对，现在还有没 有没有不一定啊。 有一个选择，您可以到这个天桥啊，现在呢就是老天桥那儿建了一个挺大的天桥文化中心，在那儿呢地下室里面专门有一个针对小朋友们，就有点类似这种学生们的课外教育基地这样形式的一个老北京天桥民俗的博物馆。那儿呢不光呢有这个咱们的生活的这些物件，还有很多老北京的这个曲艺，就咱们过去说天桥嘛，身上杂耍的这些东西，一些展示，包括什么拉洋片呀，然后什么这个抖空柱啊，玩这些空翻呐、摔跤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各种样的这个东西都有。 嗯，另外呢有一些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胡同，他们本身自己有自家的博物馆、 哦、 或者是一些小的博物馆，其实都可以看到老北京的风貌，而且本身进到胡同里、有些它就有那个四合院什么的， 对对对对， 亲身实地带孩子去考察一下也挺好的、啊、反正史家胡同是有一个，就在那个胡同的差不多中间那个位置有一个专门的史家博物馆、 啊、史家胡同博物馆 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打算去龙庆峡的朋友啊，我们这个听众呢给建议了，说如果是老年朋友的话呢，腿脚不太好，坐船观景还是不错的，如果是身体强健的年轻人啊，就可以有多种选择了。那就到那儿再说了。 可玩的东西很多啊。 关于眼镜的颜色的推荐啊，大家也给了很多。我们总结了一下啊，基本上推荐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浅咖啡色，就茶色系。灰色系比较好，这是眼镜产品当中公认的最佳的镜片的颜色，因为它这个颜色呢几乎是可以吸收100%的紫外线和红外线的、 哦、 而且它比较柔和、哦、就是老少皆宜吧。如果就是特别时尚的人呢，您可以选择那种什么黄色的呀、绿色的呀，但是这些颜色呢它就是为了个好看，对于这个光线呐、吸收啊，说实话它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啊、您拍个照秀一下可以， 那就是凹造型的，咱们说、 如果说想挡阳光的话，还是建议选择刚才我们所说的茶色系、灰色系、对，绿色系啊、浅绿色系都是可以的啊。问题还挺多啊。这位听众也求助了一个问题，关于口腔溃疡的。 这朋友他说，我呀这个口腔溃疡对我来说这可是一个困扰多年的老问题了，我这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到处求医一直没有治愈，这吃饭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疼啊。帮帮团的大家庭的朋友们，有没有人有什么好的治疗偏方能提供给我？我的手机号是18612188347 18612188347。 还有好几位听众呢回复了关于这个被或被淋湿了的这个问题 是 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吧，就是建议您做床新的吧。 对， 说你现在在拆洗的话其实费时费力，而且那个保暖效果也不如从前了。 对， 那最好就做床新的，如果是那种可以洗的被子就重新洗一下吧，心里踏实。 看您材质，棉被就大家都建议您换新的，羽绒被直接扔洗衣机里洗也没事儿。 行， 拍出来、 你也甭纠结了啊。 对， 麻利洗了吧，趁今儿还不能亮， 今儿不适合洗。对， 要不然您再绷两天，等那个大太阳、叫什么享晴博日的时候， 哎， 您再拿出来洗啊。 你打哪学的这词儿啊？ 就你这老说相声，我这都听会了呀。是不是有这么个词儿？ 有 得嘞。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来，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个窗机空调啊，电话是18210571619，18210571619。 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个空气净化器，他说不要什么太大的名牌啊什么的，一般的好用的就行啊。电话呢是13691146684 13691146684。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朋友呢是有一些转让的这个东西，一个麻将牌竹凉席，就是那种大板块的那种是吧，孩子给买的，有好几年了，我们就在沙发靠背上放了半年，完好无损，基本上是新的，1米8×90。他说我自己量的啊，大约这东西在学院路靠北四环这边，电话是15210858827 15210858827，中午别打电话联系，我中午午睡，这位朋友说呵呵。然后这位朋友呢是想转让一个单人沙发床，长是 1.95 米宽是 0.9 米靠背放下就是单人床，座椅下边呢还有一个长1米7高20厘米宽是65厘米的大箱子，可以把睡觉时候的用品呢全都装到箱子里头，还有富裕198转让。转让您还这么有零有整的。东西在西坝河南里，电话是13810582403 13810582403。 好，打算奔马甸大吉的朋友啊，你可以踏实去啊，我们这儿好多位听众，我们就不一一说名了啊，好多位听众都给我们很负责任的发来了信息，还把这个计划表给发来了，就是它是一个常年有大吉的。那么这个月呢是到5月24号闭展，马甸大吉本月是5月24号到期，然后从早晨9点到下午4点半，人家说啊你最好平时去，说周六日的时候啊人太多。如果你打算问这个坐什么车道啊，你得告诉我们您在哪儿，我们才能给您规划出一个比较合适的路线呢。 很合理，这个要求提的。 对，这位听众也是很负责任的说啊，他昨儿下午刚去过， 对， 就说还有啊，您可以踏实去啊。 也有一朋友就把他们看到的那个公交车的车牌号都列出来了啊，您看您家究竟有哪趟，特13625695345都行。嗯， 哦，这么多呢？ 啊，天哪，马甸呢是，这通衢呢是一个。 哦， 去的车可多了， 所以这事好办哈， 好办好 办哈， 对。嗯， 另外呢我们还要感谢几位听众啊，昨天有一位姥姥求助孩子那个小红屁屁的事儿 啊， 有一位听众呢特别热心，给出了一个偏方。偏方我们就不说了 啊， 什么拿胡椒什么这那的，我们也 不太敢确定、 啊、 是吧， 不太推荐但是呢有一位家长，一位全职宝妈说的挺好的 啊，他说首先呢这个尿不湿啊得勤换，说这是必须的，其次呢就是每次宝宝尤其是大便之后啊，便便之后一定要清水洗干净，重点是擦干水分保持干燥以后再涂屁屁霜、就您别潮乎的就涂啊、 哦、 另外呢选择这个尿不湿呢，如果宝宝皮肤敏感的话呢，尽量选择没有护臀因子的纸尿裤品牌， 护臀因子、哦、 对，说长期使用带有护臀因子品牌的纸尿裤呢 啊、 哦，会让小屁屁长期处于一个被保护的环境里，说如果一旦换品牌的他就受不了了， 对， 说这个您得考虑到。 嗯， 另外呢就是天热了还要不要穿纸尿裤这个问题呢，他说一定要穿，就首先呢就是从这个隐私处不要暴露之外、 嗯、 虽然他小啊但是也应该有这个意识。 嗯， 另外呢一旦是出门的话，你在家里面还好，家里的环境干净吧，你让他露一露透透气还好，一旦出门的话呢卫生是很重要的， 对， 不管是男孩和女孩，什么过去的开裆裤啊什么什么露着啊，那都是不可取的啊，都是要淘汰的，而且呢宝宝一定要有这个隐私的意识。 对， 这应该是一个很年轻的全职宝妈啊，谢谢您啊、 嗯、 谢谢您跟我们交流育儿经验，而且人家很热情的说了之后呢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跟他私人交流，还留了一个微信号啊， 哦， 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联系吧，我们可以私信给大家，再次谢谢这位宝妈。我们喘口气儿啊，继续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吧。 嗯，这位朋友啊，他说用这个酸奶机做酸奶，引子就是我超市里买的酸奶，我每次都是同样的原料同样的做法，可是有时候做的就很好，有时候做的就不好， 有没有内行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哦， 人都已经有酸奶机了，就是温度控制什么的应该也都机器来操作的，我原料也是一样的，它为什么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跟心情有关。那你说还能是什么原因？因为如果说每次都失败的话，那肯定有什么地方或者步骤做的不对，但是它既然成功过就说明还是对的。 我猜啊，有一个因素，你看超市里头买的这个酸奶，我们来当这个酸奶的引子，就是提供这个乳酸菌嘛，对吧？那么超市里咱们现在其实有很多酸奶，它是那种好比说21天保质期挺长的那种，它在超市的那个柜台上搁着，这20天的时间是保证它不会变质，但是这20天的时间里乳酸菌的数量恐怕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天新来的时候跟您21天喝的时候，它肯定这个数量还是有一个差别的，虽然都是安全的能吃，但是这个数量会不会影响到您给这个您自己家里这个鲜奶做引子的时候，导致它这个乳酸发酵的不够，我猜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也许吧，所以我们得请教内行啊。这位网友蓝没有留电话，大家可以把您的心得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啊。另外呢，这位网友 LY 呢也是为老母亲求助一个问题，说我老母亲啊今年72岁了 啊， 说患糖尿病多年，就是想请帮友们啊，特别是糖友们推荐一个靠谱的专科医院，推荐好的医生，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了三次啊， 谢三次 啊。对，但是也没有留具体的电话啊，那大家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吧。有些问题啊还是最好留个联系方式啊， 对， 它比较个性化啊。 对，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个别问题呢是可以把电话留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的。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咱们刚才抛出了两个关于真菌类食品的问题，一个是木耳的，一个是杏鲍菇的。 对，我也在这看的， 明显是吃木耳的人比吃杏鲍菇的人多。 木耳好做吧， 好做，对， 也普及一点。 木耳的方法，这现在我们回馈了很多，杏鲍菇怎么泡软，我们现在还束手无策啊。 杏鲍菇菇类的东西就泡着吧。 人家肯定是泡不软呀、所以人家问有没有方法能给他怎么给。 而且一般就吃那个东西好像就都应该是炖在什么汤里面， 汤锅里 头，肉， 对对对，是 那时间长了它不是 自然就软了， 它自然也就软了吧。当然这是我的理解方式啊。先来说说这个拌木耳吧。 这容易。 这位听众说木耳啊先用凉水泡开了，差不多半小时就开了，说洗干净啊，一定要洗干净，说最好啊拿热水焯一下， 水开后 啊，对，焯一下就行啊，说然后就可以拌着吃了。至于怎么拌，那你自己喜欢什么口味你就怎么拌呗， 对， 这个很个性化啊。 另一位朋友呢说呢也是啊，冷水洗净，然后呢用冷水泡发4到6个小时啊，专门强调这时间得够。您别看它这个可能20分钟就起来了，但是真想让它泡软口感好，一定得泡够4到6个小时。发好之后把木耳那个根部去掉，那块口感不好，吃的时候再用开水焯一下，然后放到凉开水中过凉，这就脆了，口感就行了。后边这些调味啊就跟咱们之前说的一样了，看您自己口味，葱白啊，生抽啊，米醋啊，芥末啊，调一调一焯就行了。 另外呢跟木耳能够配在一起的菜其实还都挺多的，就只要是可以凉拌的菜都可以跟木耳拌在一起啊，这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讲究啊，因为本身凉拌的东西它就比较健康嘛， 对， 重点就是洗干净了让它软和了就可以了、 木耳本身也健康，血管清道夫嘛，这是能够把咱们那个叫什么，这它里头富含高密度脂蛋白，清理低密度脂蛋白。 好，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这位网友好丈母娘，谢谢好丈母娘啊，说我们这儿啊有那个爆米花机，就是那种老式手摇的，那位小学生啊说要不然你要想来的话呢，你周五等我给你发个信儿，看看天气怎么样。 哦，人出了没出摊是吧， 哎，对，或者实在不行呢咱们联系一下，我给把这图片或者视频给你发过去 啊， 让孩子通过这个方式看看也挺好的，哎，这倒也是个主意啊。行呗。 那位口腔溃疡的朋友啊，有朋友给您建议了，说您去德胜门中医医院呀、专门有个口腔黏膜科，您看看，这位朋友可能是在那儿这个治好过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刚才咱们看到的是这个 酸奶的、 对，说这您呀去这个超市里头买那个进口的 好酸好牛奶做原料，说出来以后效果比较好。其实这个我倒觉得真不一定、 哦、 咱们国产也有很多非常好的这个鲜奶。 哦，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尺寸火候什么把握的问题哈。 对 对, 对， 反正各家有各家的方法。那个酸奶机还分三六九等呢。 是是，嗯。 这位听众呢分享了自己的方法啊，他说自制酸奶啊，首先那个器皿一定要消毒干净，用滚烫的开水烫一下之后， 嗯， 加入一小碗超市买的酸奶做引子，然后再加入牛奶， 嗯， 给它拌匀开机就可以了。 对呀、 啊，啊，他的方式方法就是既加酸奶也加牛奶。 你太漏气了， 本身 这本来就是这本来就是正常酸奶的制作方法，我看出来你是完全不会了。 是，好吧，这点我承认啊。 人家这个里面有效的信息是在于一定要消毒干净啊、 哦，说跟酸奶机无关啊、哦，重点是要消毒干净是吧？ 对，对嗯、 好吧，大家别嫌弃我啊，这个不会的就是不会嘛，是吧？ 对对对，没关系， 所以才要学习呢啊。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全部内容都就结束了啊，感谢朋友们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其实同时呢，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生活当中的知识啊。 对， 再次感谢大家，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在吉林长春的林田创客公园，有一家名叫97的超市，这是江乃君奶奶创办的。她年轻的时候啊是棉织厂的女工，66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创业。如今这家97超市一半的收入都捐给了孤儿。关注这条充满正能量的事件，同时也让我们感慨奶奶的身体健康确实让人羡慕。 希望呢我的母亲啊也可以像江奶奶一样身体健康生活丰富，不仅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还能为社会贡献出一份爱心。所以今天呢，鲜芋仙厂家关注到健康，为各位朋友带来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陈年海参，一盒是200克，大概是40头左右，商超统一零售价1999元。本档活动当中啊，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也就是说呢，原价是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了， 对， 划算到每盒才600多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您别激动啊，一年一度的抄底价格，除了价格优惠之外呢，怎么能没有礼物呢？所以啊，只要是订购一年装套组的朋友，还要再多送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和价值680元的夏凉被。 嗯， 光是赠品的组合就已经有678元了。 对， 再加上原价是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一共才1999元。这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呢，三盒600多克的野生淡干海参，全家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 嗯， 划下来每个月只要200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还有3761的朋友说啊，妈妈今年是60多岁了，牙齿不太好，吃东西啊要注意，听说海参营养价值高，低脂肪，而且味道鲜美，没有骨头，妈妈肯定喜欢吃。 是的，想想看啊，小时候呢都是妈妈在照顾我们，热了冷了累了困了，所以啊，让我们一起来行动起来，周末在家给全家人做碗海参小米粥，记得放些姜丝，给主内又主外的老妈包顿海参饺子，热乎劲道又营养，给操劳一辈子的老爸做个海参豆腐堡，营养美味又好吃。关键是呢，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99元就能够订购三盒120多头的一级品野生淡干海参，就算全家一起吃呢，都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每头海参的花费只要15块钱。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了，提醒各位，活动马上结束，倒计时最后一分钟，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还有一只焖烧杯和应时应景的夏日凉被免费赠送，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